客似云来啊！今日客似云来，好开心啊！ 又吓到啊！ 又有吓到啦，系啦！ 有个靓仔嚟咗，一坐咗呢个靓仔落嚟咧，我就睇唔顺眼啦，鬼故王。 我其实唔系而家噶啦，你知唔知喺我个鬼故王 channel 嗰度，有人系直情话我猥琐啊！ 猥琐啊！ 佢话咧， 猥琐系咪一个赞美嚟？可能 唔系啊！佢话嗰个鬼故王个样成个金鱼佬咁啊！極度猥瑣啊！我唔識得點樣回應你教下我啊！ 好有品味啊！你話佢 啊品味啊！哎呀，即係咁樣回應佢，哎好 good， 咪咯， 即係才子。 可能佢就係中意猥瑣咧。 哦，係咯，我就試下咁樣回應。我 hold 咗幾日啊，未曾回應。 唔好睇唔開啦，呢啲 係啦。嗱，今晚呢個黑似雲來有我鬼故王啦，有我哋貌美如花嘅花家姐啦。 咁都睇到我個樣。 看不到咩？呢、這個唔係你的樣子，呢個花家姐係前世啊嘛。 你知唔知道我啊？真係咧，忙到咧， 係 我連冬天衫都冇時間炒出嚟。睇我件衫同 唔使炒， 同昨晚一樣。 天文台話凍一日啊啫， 係咩？唔係凍咗兩日喎。 佢話今年將會係有記錄以來咧係最熱嘅冬天啊。 係咩？哦，可能呢兩日突然間咧好凍啊，好唔慣。咁又未炒啲衫出嚟喎， 你去啫。 好啦，咁介紹我哋有嘉賓啦，靚仔嘉賓。 我哋唔敢當，你叫做哦嗱，我哋靚仔嘉賓叫做唔敢當，姓吳嘅一個 敢。唔敢當嚇，唔係靚仔。阿煲剪咗靚仔嘢，我就唔同意你猥瑣啦。嚇啊，覺得你啲須亦幾 sexy 下添啊。 你 sexy 下， 啱啱留翻出嚟咗，真係。 唉，啲靚仔係咁啊，又口甜笑滑， 又識做人。 咁我都要介紹下，我哋不嚟個全場稱呼佢做靚仔。 唔係叫吳錦當嘅，佢叫鄭勤龍。 鄭勤龍啦， 大家好，大家好。 鄭勤龍師傅咧， 師傅 呢個玄學風水界咧，就真係。認靚仔第一，冇人夠膽認第二。 年青有為啊，嗰度厲害啊嘛。 唔係認第二，咪認第一，調轉咗。我俾你美色迷惑咗啊！ 美色，好似我見你嗰啲 title 寫住風水命理師咁喎。 係啊， 有風水有命理嘅兩範撈曬喎。 係啊，風水同命理都係即係一個好重要組合啦。占卜都有嘅，其他都有嘅。 即係玩曬啦， 樣樣都曉嘅。即係五術就識曬嘅啦，係咪？ 五術啊，就唔識曬嘅，唔識醫， 唔識醫咯。通常我留意到而家嗰啲都係唔識醫嘅嚇， 唔識咩話？ 醫咯， 你講係醫卜星相嗰啲啊？ 醫卜星相四樣，有我哋五樣嘅。 醫卜星相 係啦， 醫卜命星相，咁你就淨係除咗醫之外都通曬，係咪咁啊？ 係啦，有啲人話山卜命星相啦， 山卜命山係即係山術咯， 山術嚇，即係堪輿術啊， 堪輿啦，係啊，冇錯。 咁但係你如果風水嗰邊師承屋企即係幾代噶嘛？ 有我自己屋企啦，都係有舅父同埋阿姨啦，都係呢一範嘅。咁啊，舅父咧就係法科嗰邊嘅，咁啊喺印尼嗰度咧就都幾多人識嘅。不過而家走咗噶啦。咁啊舅母都係啦。咁阿姨啊，中意手面上嘅。咁另外都有幾個師傅嘅。咁有啲師傅就唔中意就太過出名。咁有啲就好隱世嘅。都唔係個個師傅都係職業嘅。有啲就即係自己興趣嘅啫。佢自己生意都做得好大㗎啦。咁佢唔係出嚟揾食嘅。 即係自細俾佢哋分途咁 喎。係啊，分途咗好耐㗎啦。 有啲可能會唔會係即係天分啦，自己都有啲係嘛？ 有興趣先啦，冇興趣就唔會發現自己有天分嘅。咁天分我覺得係有啦。咁但一定就好多人都好叻啦。阿煲都叻，阿煲哥係咪先？ 唔好咁講， 天分兩個互相喺度抬舉大家。 班車邊嘅呢啲？ 班車邊啊？我有連車都追唔到啊！ 你坐飛機啊？使乜坐車啫？你係咪先？ 又話兩位大師唔好喺度互相吹捧啦。喂，但係阿鄭勤龍，我想問下咧，嗱，我哋以前邀請過你啊，上某個節目嘅時候咧，就係講呢一個陰宅噶嘛。咁啊就喺即係睇呢個陰宅方面咧，又甚至乎咧出埋書添。係係咯，成本書咧講陰宅嘅。真係好誇張啊！嚇咁啊，但係喺譬如陽宅嗰方面啦，咁都係好有研究係嘛，都會成日去幫啲客人睇風水係嘛。 係啦，陽宅同陰宅都係一樣風水嘅啫，即係一理通啊，八理明啦。不過陰宅咧就要求比較嚴謹啲，咁啊，因為係牽涉到一族人啊，所以其實識睇陰宅嘅咧，一定就都對陽宅都覺得係冇問題㗎啦，都揮曬之餘㗎啦，相信嚇。咁就陽宅都經常性啦，咁辦公室啊、廠房啊呢啲都經常睇嘅。 係，喂咁樣咧，其實咧頭先講咗幾樣嘢啦，係咪風水或者即係陽宅好陰宅好啦，係咪你之中最大興趣嗰樣咧？ 相對會唔會？ 相對其實我最初就中意玩占卜先嘅， 玩 易經嘅。咁啊，第一樣嘢吸引我，因為咧就可以睇到啲嘢咧好仔細，同埋係係可以睇到好貼身，究竟佢當時嘅狀況發生咗啲乜嘢都睇到嘅。咁之後就係、是、咁命理啦、算命啦，咁人生嘅規劃究竟幾時行運啊、幾時行衰運啊？呢個係一個人生嘅好大嘅版圖。咁啊，可以睇到命理咧，就了解自己條命咧，咁啊知進退啦。 係。 咁但係即係去到最尾啦，都發現啦，哇！你睇到咁多嘢，但問題你點樣去改善你自己嘅命運咧？咁啊牽涉到風水啦。 係。 咁所以其實到最尾，我係對風水最有研究同埋最有興趣 啦。係啦，今晚我哋嘅題目咧就係呢個風水怪談啦。咁喺我哋入呢個題目之前咧，我想問咗你一啲嘢，因為頭先提到一啲啊，你喺睇命理嗰邊睇下人哋啲，你可唔可以睇到人啲前世嘅？ 前世 可唔可以 check 到嘅咧？ 係可以嘅，但我自己冇咁做，係可以嘅，因為理論就係話咧，你個八字一排咗大運咧，係、排緊你嗰個將來嘅運程啊嘛。但係如果同一個理論，如果你向前排，咁就講到佢前世。 係，我講到佢前世，因為咧點解我問呢個問題？因為我覺得而家台面呢個骷髏骨頭咧，就即係有啲似阿花家姐。 點啊？ 唔係，我覺得有似咁樣，覺得佢同阿花家姐有冇啲咩宿世姻緣？ 點啊？陳圓圓 睇唔睇到咧？ 啊！呢、這個睇唔到， 呢個睇唔到，因為呢個骨頭假 的，縮咗佢個。 你指點下啊？點樣睇 開始有幻覺啦。 唔係，因為呢個骨頭假嘅，所以睇唔到啫。係，因為好似咁樣，我頭先阿花姐叫我做陳圓圓啦，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前世有少少陳圓圓嘅因子喺身上邊，係、啦，可能我自己幻想嘅啫，係咪？ 阿師傅不是有人找你看前世那麼搞笑、 前世就沒有的其實呢、坊間有三世書啦有沒 有看過三世書啊 我有看過 我絕對不相信這件事 是、我都覺得是 坦白 我有看過 我一點都不信三世書 為什麼會不信呢因為其實我自己對三世書都有看過下面即我覺得為什麼一般人會不信呢就是你發現呢原來呢 你看完出來的結果呢可能 跟另外人的結果差不多你明白所以就覺得咦一定這個是假的為什麼呢後來我研究了一件事出來原來三世書呢所寫的東西是很片面、即例如一件事就是他寫了你是哪裡的人先那為什麼喂我又是那裡你又是那裡呢這個世界這麼大為什麼大家都是那裡的人呢原來大家有少少誤會了、例如我看到原來我看到我是、這個南瞻部洲人咁、原來你唔了解咩叫南瞻部洲呢你就覺得點解我又係你又佢又係呢其實南瞻部洲即係講緊地球㗎嘛。咁、因為佢係一個三世書係一個好概括嘅嘢。例如佢講佢話係東勝神州人。咁、你唔知以為一個 地方其實東勝神州呢其實喺佛經就將宇宙分開咗四個大洲㗎嘛。人類而家我哋人類住喺地球就叫南瞻部洲㗎嘛。咁、原來我上一世原來我唔係生活喺地球、我喺另外一個星球。就即係我意思咁樣，所以咧佢就係叫概括，但係唔係代表佢唔準，但係佢三世書好難好深入去話俾你聽咯。 人哋話三世書係攞嚟教化世人嘅啫嘛，其實咁同埋咧，因為我就自己咧以前有個朋友咧，就係、走去咧俾人哋睇三世書啦，咁跟住咧就話佢前世咧係一個和尚，咁啊偷咗寺廟嘅油啊，跟住咧所以佢今世咧就唔知。因為咁啦，而喺婚姻方面咧就特別差咁樣，跟住咧就叫佢咧去還翻啲油去翻個黃大仙嗰個廟嗰度，佢跟住照做喎、我就覺得好無聊咯，其實根本就唔係真嘅咯，呢啲嘢全部係呃人嘅咯。 我都睇過三世書，其實咧有兩個版本應該但系咧就冇細心研究啦。不過咧，其實睇翻佢咧嗰個、形容就冇咁深入嘅，即係話原來你係少咗盞燈啊，即係攞咗香油啊，未必即係。故事每一個人的前世都咁豐富，咁我自己都睇過三世書喎，咁嗰時咧就啱啱未學之前啦，咁啊又好八卦，因為我記得前世嘅嘢，咁所以我又想求證， 記得前世嘅嘢， 我想求證啦，咁因為我前世咧就相信啊係一個和尚嚟嘅，咁點解會知道呢因為我都係16歲嗰年咧生日啦，咁我就成家人食飯。咁其實好少咧，係一家人可以齊齊整整食飯，因為我就移民喺加拿大咧，咁我當時都兩邊走啊，咁我哥家姐又大過我咧，有啲就已經係畢業就翻咗香港，咁啱啱16歲嗰年咧就一齊坐喺度食飯啦，咁佢提起喎，喂阿佢叫我就阿龍嘅，阿龍咁啦，佢話你記唔記得細個啊？你細個成日都話自己和尚嘅喎，咁我覺得你講笑啦，邊有啲咁嘅事啊？當時我都冇乜印象，咁之後就問一下阿爸阿媽，佢話係啊，你真係。小時候就說自己 喺九龍邊一度做和尚嘅，仲講到好鬼仔細嘅，即係個廟係點樣樣啊，有好多好高好大石級，連你自己入邊做啲乜嘢都講埋。 係，哇，咁犀利！ 咁當時佢就話咧，我講自己前世咧喺和尚廟入邊咧就係負責掃地咁樣啦， 即係最高武功嗰個咯。 最高武功都唔知。 即係你自己覺得你自己係啊嘛，即係 feel 到。 記得嘅， 有啲記憶喺度。 因為當時我一翻學。咁啊就坐車啦，就會經過一笪地方，我就一指一指嗰度，喂，爹哋媽咪記唔記得啦？啊，又翻翻嚟啦，我前世喺度住嘅咯，嗰度點點㗎，形容得好緊要嘅。咁應該嗰時問佢幾多歲啦，佢又講唔出，係我諗即係小學之前嘅，好細個嘅，咁好仔細，咁咧。即使點樣兜圈啊，去幾多次我都咁講。咁於是乎我阿爸咧就停低架車啦，咁就去問嗰度啲人，即係見到嗰度有啲伯伯喺捉棋喎。阿伯啊，你知唔知嗰度前世係啊？唔係即係之前係咩地方嚟㗎？嗰度咪有間廟咯，嗰度係點點點啊？講得好，講得好詳盡。 係， 我阿爸因此就相信咗咯。 係嗱，我同你有啲姻緣，我發現我前世都係和尚嚟㗎。 是 啊， 你是最乜嘢喎？ 唔係，因為我哋講緊三世咧，唔係真係前世、今世、後世啊，係前世講緊前面好多世嚇，後世講緊後邊好多世噶嘛。咁樣其實咧，其中有一世咧，我係一個和尚嚟嘅。咁啊，應該就係偷咗我哋主持嗰件袈裟嘅啊，一個貪心嘅和尚咯。 係咪好靚啊？個袈裟雙寫嘅。 係呢個同《西遊記》裏邊嘅古仔有啲關係。 哦， 係啊，都係偷袈裟咯。啊，不過就嗱，學下翻即係話齋啦。呢個三世書信唔信得過咧？就因為坊間有好多個唔同嘅版本啊。我哋又唔可以一下話曬佢哋唔準啊，或者話曬佢哋。 唔係，依個純粹係個人嘅即係觀點嚟嘅啫。我係信有前世今生，但我唔信有一本書。你查咗之後可以查到你嘅前世今生，我覺得係都幾荒謬。 其實咧，如果用書去查咧，我話聽最多可以查到一啲大路嘢咯。一啲細節嘢應該唔會喺書嗰度查得到出嚟嘅，嚇！我覺得即係大路嘢，即係話你係邊度嘅人啊。 但係 anyway， 有時呢啲就係其實係一種信念啫，即係好似我朋友咁，佢覺得我攞咗買咗樽油翻去擺翻喺嗰度，我同我先生就會好啲噶啦。 係。 咁及後佢話真係好啲，咁咪好啲咯。即係佢既然覺得係呢件事係可以幫到佢嘅， 心安理得。 係啦，可能佢自己嘅態度啊，或者係即係佢又會即係釋懷啲啊，咁啊對個老公好啲，咁啊老公又對翻佢好啲，咪大家感情好啲咯。 呢樣嘢阿龍哥又真係特別會了解，因為咧風水命理好多嘢咧都係咧等人哋安心啲。 係，咁我諗咧嗰個譬如話查三世書有姑咧，就未必係俾佢嘅 advice， 未必係從三世書嘅，可能佢從其他玄學角度就俾咗呢一個意見佢，咁佢做咗之後就有呢個效果啦。但其實佢只不過借個三世書係一個題材咁去同佢講嗱點樣樣做你就會改善運氣，係教化角度係一種因果嘅一種關係。 係，不過嗰時佢都有同事叫佢咧拜嗰啲和合咯。 系 啦，其實拜和合係點樣拜嘅，同埋做咩嘅？係即係咪改善夫妻關係咁樣？ 和合咧就係、是、其實兩個男人嚟噶嘛，咁係都係好似係和尚啦，兩個係咪？咁係講緊一啲感情嘅事，唔一定係 點解會係兩個男人？ 因為和合意思係兩個男人嚟嘅。 嗯 啊、而一啲人成日都以為和合意思一定是男人和女人嗰啲感情嘢啦。 呢個世界好多嘢俾人誤會咗，成日話龍鳳龍鳳係都唔啱嘅，龍鳳都係兩個男人嚟嘅。係 咩？ 係啊，你話鳳凰鳳凰啊嘛，鳳係男，凰係女啊嘛，所以唔應該係用龍鳳，龍鳳變咗兩個男人噶啦。 哦，咁樣。 係啊。 哦，咁樣呢個和合係點樣啊？即係點解會演變成為夫，即係求夫妻緣嗰啲咁樣？ 其實都講緊兩個人嘅。關係嘅啫，咁其實男人同男人，或者係一個公司上嘅合作夥伴，都可以拜和合意先 嘅。咁樣嘅，即係咁友誼嗰啲咧， 友誼 大家鬧交咁樣， 係啦，化小人都得。嗱，譬如話你小人就因為有人唔妥你啦，係咪？咁你拜和合意先就係講緊就係祈求咧，大家就和和合合啊，即係一齊順利啊。不過咧就比較多情況就係希望要和合嘅咧，就係感情關係，咁所以慢慢就演變咗咧，就係和合意先就係。講姻緣啊、婚姻啊呢啲咁嘅事情啦， 呢個都係世人一般，即係佢覺得有人求個靈嘅，佢咪個個一傳十、十傳百咁樣傳開去咯，呢樣嘢 係 啊， 咁啊，而家因為近期而家你香港咧又即係經濟又不景啦，而家係咪好多人嚟睇風水咧都係求財先咧？你自己嘅經驗裏面而家， 我自己嘅經驗咧就 真的很少人找到求財的，這麼多年來。不過催財是必然的啦，即是一個風水佈局裡面，主要都是求事業啦，求譬如說現在近期就講緊入學，那些小朋友入學呢 很難的嘛， 通常都是求這些的， 是啦，怎樣可以希望仔仔可以讀書啊，學業進步啊，入到一間好學校啊，同埋都係一啲生意上嘅一啲發展，最緊要都係嗰啲下屬啊，同事齊心喺老闆嘅眼中嚟講，揾唔揾到錢就其次啦，最緊要就係間公司係齊心，有一個團結去發展落去。 竟然係咁喎，啊咁啊，跟住就順帶又話，即係去睇埋風水噶啦，去屋企啊，屋企啊，辦公室啊，咁樣啦。 風水是相對是重要一些，對不對？ 是的， 因為我見很多人呢，好像昨天才跟人聊天就說，我一定要擺在辦公室先，家是其次，因為呢他多時間在辦公室，那是不是會通常都會有些客人這樣想法 呢？通常呢客人就都會擺在家先，我覺得 是的，我就昨天聽到那個就特別了，他說因為他長時間在辦公室。 是因為其實呢風水呢有兩個範疇嘅，如果是催財催事業呢就一定在辦公室度做㗎啦。你不會在辦公室度呢就話我想催一催健康，係話一間公司好多人病，咁佢話緊係間公司風水唔好啦，咁我亦都係會幫佢擺一個係化病嘅局。不過呢喺我哋嘅角度嚟講呢，佢化病嘅同時呢亦都係會呢減弱了他的賺錢的能力，因為病符星是二黑，咁而財星咧係八財星，兩樣都屬土嘅。如果化咗個病星咧，其實嗰個土嘅五行嘅力量都會同時減弱，所以我就會建議咧，嗱，如果你化病嘅話咧，你就喺屋企嗰度咧幫你化，係保健康人丁就喺屋企度做，咁催財咧就喺呢個公司嗰度咧就同你就盡力去。報告啦， 啊，將佢分開啊，即 係係啦，因為其實我哋每個空間有個能量嘅，個能量就係話你點樣去配給，唔係話樣樣都有嘅啊。但不過揾我啲人咧都比較理性嘅，第一佢相信風水，第二佢亦都相信自己嘅能力，啊，所以佢最緊要就係話啲嘢係好 stable， 然後佢對自己揾錢能力都佢自己覺得係 OK 嘅， 即係個風水嚟輔助下佢自己提升多啲佢嘅自信啊、念力啊咁樣咯。 風水都係心理方面多啲，但係有一個問題存在，頭先你講就係。如果那個人他做那份工是遊牧工作來的，就是他根本沒有公司的，沒有個位置的，例如他做什麼呢，例如他做行街的，他根本不用回公司的，那麼怎樣跟他報風水呢？ 這個呢就譬如有些人是 home office 都可以的，又或者他是做好像你說遊牧的一個職業啦，那就可以在家裡擺了，家裡擺了，因為你家裡催財星的話呢，但屋企唔係一個揾錢嘅地方啊嘛，你唔喺屋企見客啊嘛，最多係聽下電話啫。咁 有啲職業會喺屋企見客， 但你去屋企嗰度啊都有啲會啦，睇佢咩地區啦。咁屋企嗰度咧就報一個譬如話催財局咧，就令到佢咧係更加積極去揾錢，令到佢覺得嗰樣嘢係有信心，同埋咧啲機會飛埋嚟咁樣樣咯。咁就但係咧你喺屋企報一個催財局咧，有個情況就係咧好多時都瞓唔到覺啊，好失眠。 你意思係咪即係嗱？因為有句説話叫財多身子弱啊嘛，係咪即係財同埋身子呢兩樣嘢係唔可以同時喺一個空間裡面去催旺佢係咪咁啊？ 都有一半的情況是咁，但係主要就係話咧，當你吹一個好旺嘅聲喺屋企咧，佢就成日都是一個作戰狀態，咁佢 緊張 啊，成日都話我要拼搏，我要揾錢啊，咁之後咧瞓覺時候咧就成日都諗住錢，咁啊瞓得唔好。 所以咧，我永遠唔會喺個睡房嗰度咧做嘢。就算看資料都盡量，有時候我成日好想去張床嗰度睇資料咧，你攣喺嗰個嘢，而家唔動咧，你覺得好舒服噶嘛？但係咧，其實真係好影響瞓覺，我覺得。 唔係啊，我做唔到，我同你調轉啊！如果我喺張床嗰度做嘢嚟睇書咧，我係通常睇三行我就已經眼瞓 咗。 係啊，就眼瞓。但係咧，我出翻去我書房睇咧，我就可以起碼睇三版。 呢個就係一個作戰狀態。係 啦，喺張床嗰度睇三行咁就睇完嘅啦。係啊，喂，咁啊講到呢個風水咧，其實有冇啲客揾你去睇風水係同你講就話？有什麼風水可以辟邪啊、避鬼咁樣咧？ 有的，經常性咧啲客人啊，或者一啲聽眾啦，都會問我啊，咁可能撞到一啲污糟嘢咁樣，啊點算咁樣？咁我就同佢講話，其實風水係可以幫到你手嘅，因為其實喺我哋角度嚟講咧，係因為時運低先至會撞到呢啲嘢嘅啫。首先我唔知佢究竟係真撞到嘢咧，定係佢自己覺得啦。但當你時運好嘅時候咧，第一嗰啲嘢就埋唔到身，第二你都唔會成日亂諗嘢，無論你係心理又好，風水角度又好，都可以就搞掂到啦，搞掂到啦。 啊、因為其實、風水嚟講就係嗰個旺星，個令星就係話，譬如話而家係下元八運啦，咁啊八仔咧係代表一個當令嘅星啊嘛。係。當令星如果你吹旺佢嘅話咧，咁其實咧佢嗰個陽氣啊旺氣咧係喺屋裏面咧好益性嘅時候咧，嗰啲我哋稱呼嘅陰靈咧，其實佢覺得嗰間屋咧個氣場唔適合佢住，佢自自然然就會走噶。咁喺呢個我哋嗰啲成日讀玄空嗰啲書啦，審視玄空都有啲例子嘅，就係話咦間屋有人話撞到啲女鬼啊，又話掉喺天花板又成咁啊，咁佢話點算咧？其實就係改咗道門，去一個旺門。咁之後咧，從此之後咧，嗰個空間咧個磁場改變咗咧，嗰啲陰靈咧就唔喺度住。 就係改咗道門啊？ 係，即係改一個旺門就得啦。咁當然而家就唔需要改門啦，因為以前改門都幾方便，而家又唔得噶嘛。我哋住 apartment 點改門啊？ 點改門啊？你意思話係改嗰個入口定咩啊？ 改個入口啦， 定係嗰個鐵閘啊咁樣？ 即係嗰啲古書嚟嘅，就講 house 嚟噶嘛。house 就 連個門都可以改埋。 嗰啲三合院、四合院應該有幾道門嘅。 係啊， 咁啊封其中一道，開另一道咁啊搞掂啦嚇。咁其實個道理都好似我哋人可以去潛水。但你潛水咧，潛得耐咧，你冇氧氣，你就會浮翻水面。 係啊，冇錯。 咁如果一個空間裡面咧陰氣重嘅，咁其實自自然然咧，嗰啲人就哇呢度咁舒服，不如喺度坐多陣啦。嗰啲陰靈。咁如果你係唔舒服啊，陽氣重嘅，同佢本質嗰個氣場係違反噶嘛，佢係屬陰，你又整嗰啲陽氣喺度，咁佢咪覺得唔舒服啦？我哋搬啦，佢哋就玩啦咁樣。 咁而家你話改唔到嗰個門口，咁點啊？可以點樣去補救？ 我哋好多方法嘅，而家咧係現代嘅師傅咧，其實咧係比以前古時嘅師傅咧計則更加多。尤其是香港嘅師傅好叻嘅，因為真係一間屋幾百尺，可能有好多人住。阿哥又話要姻緣，阿家姐又話要升職，之後阿爸要健康， 家家有求啊， 又要咧婚姻咧就和順係嘛？ 麻雀上升 係啦，甚至乎咧一間房啊兩兄弟住碌架牀，時間方位一樣，咁點算咧？點做咧？咁我哋都有計嘅，啊將一啲能量咧淨係撥俾其中一個用都得嘅。 係，咦咁樣另外嗰個唔係好慘？ 係㗎，咁另一個就其實 此消彼長啊。 咁會㗎，咁佢所求嘅嘢唔同咯，咁就能量點樣分佈要諗計。 咁你話唔話俾佢聽咧？嗱，阿哥而家咧，我要將你啲嘢撥去俾細佬，你可你會唔會話俾阿哥聽㗎？ 通常就係揾我嗰個同佢傾，譬如話阿媽揾我嘅，佢話：，唉，而家阿大哥都三十零歲啦，都未有拖拍，而家佢當務之急咧，成家人嚟講咧就最擔心呢樣，咁要傾嘅喎，咁我話好啦，咁但係有個情況喎、哦，如果催姻緣嘅話咧，咁可能影響其他嘢，不過就唔會話即係完全有壞處啦。咁催風水咧就逐步嚟㗎嘛，要傾嘅。咁當然有啲師傅可能好叻嘅，講乜都得嘅，即係做乜都得嘅。有啲客話：，我想要今年賺100萬得唔得？得，冇問題。我又想姻緣又好喎、哦，想識翻個男人照顧得唔得？又得。之後我又想咧唔使點做又舒舒服得唔得？又得。喂，我想風水平啲收費得唔得？都得。最緊要 唔使錢得唔得咧？ 唔使錢就唔 得。 係啊，因為其實就算命又好，風水又好咧，有啲規矩嘅。是一定要俾錢的 係啊，尤其是嘛，但係 因為唔俾錢咧，其實咧，你都唔好制添啊。因為咧有幾種人我哋唔收錢嘅，係啊，有啲大限將到人我哋唔收錢嘅。咁如果我話唔收你錢咧，你自己都要驚嘅，係啊， 或者係嗰啲冇乜運行啊，冇發展，即係我幫唔到你，我都唔 已經冇機會再行翻好運嗰啲人。 你講起呢樣嘢咧，我記得咧以前有一位好出名嘅師傅啦，佢幫好多娛樂圈嘅即係藝人咧睇冥相咁啦。因為有一種人咧，佢唔會睇嘅，就係做二奶嗰啲，做人小三嗰啲，我又唔係好明點解佢硬係唔睇嗰啲。 其實可能身不由己，佢都唔想做人小三啊。可能識咗男人先知道有老婆咧。 嚇！咁啊，阿師傅，你又有冇啲咩話？有冇啲咩人？即係除咗頭先話大限啦，大限嗰啲係咪即係你？如果你 check 到佢大限將近，係咪即係都會少講啲，還是淨係用？唔好意思啊，咁我都唔係好得閒咁咧。 咁我又冇遇過一啲咁倒霉嘅客嘅，即係其實咧，我覺得係上天一好心至得啦，揾得到我嘅一定有啲計仔去幫佢手， 都係緣分嚟啊，揾你就 緣分嚟嘅。咁另外咧就我又冇話咩客氣唔接嘅，因為即使係有啲人咧係可能係作奸犯科嘅，咁我唔應該幫佢啊。但係咧我哋又風水玄學咧有啲古書啊，我哋祖師爺就話咧其實。如果你是一個有德行和有功夫的風水師其實 一個人心水不靜找你呢、嗯、你應該是將個風水佈局調教到令他向善、 嗯哦、 所以所有人都可以找 又是、啊、我想起上次有位師傅講開就是說 他有一個客人就是、嗯、他是殺了人跟住咧，佢就逃亡去咗澳門，咁、嗯、就揾佢話，可唔可以幫我搞到我唔使坐監，唔使俾人拉喺度？咁、嗯、佢就唔幫啦。 哦，咁、嗯、如果佢罪有應得咧，咁嗱， 因為佢覺得幫咗會唔會係自己折咗福啊？ 咁又係喎。如果、嗯、但我又唔知佢係咪殺咗人噶嘛？ 嗯、 啊，咁就算你係一個 法官，因為唔係啊，嗰陣自己同佢講咗噶啦。 哦，講咗噶啦。 即係佢承認咗，但係佢係想逃離呢個罪責。 嗯。 哦。 有冇計咧？咁樣叫佢幫佢搞。 呢個真係要諗諗啦。咁我都聽過有啲師傅咧係有啲叫做有背景人士攞支槍指住佢，逼佢做一啲嘢都有噶。 咁驚、 啊。經常有嘅呢、這個咧，尤其是咧有啲情況就係佢哋好多風水師咧，佢哋好怕紅。點解咧？佢覺得紅啊， 紅啊！ 人紅咗之後咧就慘啦，因為咧係啦，嗱、哦，例如咧你接一啲生意，例如我講一啲，我唔好指明係邊度人啦、嗯，你接咗佢生意翻嚟、嗯，你做起咗佢嘅，佢得嘅，跟住佢梗係順利啦， 係咯， 跟住一路俾生意你， 唔好走啊！ 但係如果有一次唔得嘅話咧，你就大件事啦，係啊，佢就真係同你攞翻曬， 冇人劈你， 係啊，會啊，嗱，我冇講出口啊，你講嘅啫。即係有呢啲 case 曾經見過發生過呢啲。 哇！呢啲咪即係半君如半虎啊！呢啲 半君如半虎，又唔係佢冇，佢又唔係話 差唔多啦。即係你靠佢揾食噶嘛，係咪先？ 係，因為佢俾係你嗰個 睇佢面色咯， 最大嘅呢個經濟來源咧，可以話 係咯。即係佢係俾最多嘅即係錢你可能，但係亦都俾最大嘅危險你啊。 係啊。喂，咁啊，講到風水呢樣嘢，我諗阿龍哥大把嘢同我哋講噶，我哋休息一陣，翻嚟我哋再慢慢傾。 好。 一本萬利啊！ 好，地多咁。 好啦，都鬼姑王啦。 收定咗爆燈啊！ 好， 跟住。啊，切啦 切啦。唔該 曬， 三 果成。好，又好啦未啊？又好啦未？ 耶！ 好啦。 耶！ 啊，係啊，開呢個好重要，呢個好重要。 今日恭喜花家姐就東頭灣99 TV 開張大吉啦，咁我會繼續支持花家姐，多謝大家。 東頭灣道99號已經有好歷史悠久嘅歷史㗎啦，咁依家呢就進化到變咗做一個 radio99.tv 啦，一個台有三個節目啊，暫時之後會繼續加落去啦，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花家姐啦，咁支持花家姐嘅同時呢就記住支持埋Kelvin 啦，養我同養到花家姐肥肥白白啦。 Hello， 大家好，今日好高興嚟到一對新人嘅節目 radio99.tv 啊，咁我哋都今日好高興啦，預祝佢哋呢個節目百年好合，永結同心，長做長有啊！ 阴曹地府，阴曹地府这个地方在中国古代的神话和道教的经典里面经常都会提到。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道教将佛教的恶曹地狱系统发展成为一个有规模的地狱系统，即是18层地狱。地府的概念是大于地狱，而阴间的概念又大于地府。阴间是泛指亡魂所在的空间，而不局限于地府，甚至乎可能同地上人间的空间是有重叠的地方，只是我们不察觉得到。地狱是泛指要来囚禁和惩罚生前犯了 恶罪和重业的亡民，可以说是阴间地府的监狱和刑场。阴曹地府是掌管万物生灵生命的地方，凡是天地万物死后他的灵魂都会被黑白无常带到阴界，其在阳间的一切善恶都会在此终结。世人都说阴间阴森恐怖，到处都是孤魂野鬼，这样又有没有人亲眼见过呢？ 好了，又回来黑似云来了。龙哥，我想有一个问题问你，其实想问很久的了，因为我看到很有趣的坊间经常见到呢，就是很多人就说我去看风水的时间，我拿着罗盘，我罗盘是这样发不停的，就说间屋里面有鬼了。以你一个在这个风水玄学里面这么研究的人，你觉得这个道理又对不对？ 有少少根據嘅，咁我亦都有見過咁嘅情況。咁首先要搞清楚咧，嗰、那個羅姦咧，嗰、那個指南針咧，佢發嘅情況係正唔正常先？咁、我認為每一個風水師咧，即係用開自己嘅羅姦咧，即係你嘅朋友嚟噶嘛。佢點樣發咧，你應該好清楚嘅。 係 啊，咁點解會發咧？首先就話你羅姦一拎出嚟。咁有地心吸力啦，又有嗰個南北嘅磁場咧，咁佢梗會發噶啦嘛。但發到某個位置咧，佢係應該越嚟越發得窄，然後就停。但係有啲情況停咗之後，無啦啦佢係會震嘅，震。咁或者佢微微再哇，好似強行咁樣又去另一個角度喐咧，咁呢個要小心啦。 係 啊，咁我真係見過咁嘅情況啊。咁佢嗰個幅度未必話好。好大嘅，一般嚟讲，我最近有个情况，真系个幅度都几大。 系点样咧？讲嚟听下。 就嗰个位置就喺铜锣湾咧，即系望到维港嘅位置嘅。 系 啊，咁有啲个大厦有健身房啦，即系有啲分行喺度。 我知道啊，我有睇你po 出嚟。 系啊，咁之后咧，佢去睇风水啦。咁个客就同我讲：喂，点啊？呢个风水，我同佢喂。因為熟客嚟噶嘛，你睇一睇嗰個羅盤個支針，佢真係一行埋嚟就發，即係好似嗰啲油嗰啲電錶啊，哇咁即係直情咁樣發喎， 係咁樣發， 係啦，發得好緊要嘅，向住佢發添。咁我話你見唔見到啊？佢話：誒，佢話 iPhone 啫 ，iPhone 啫，攞出嚟啦。 iPhone 誒蘋果嗰啲啦， 即係佢話你嘅電話影響。 電話啦，係啦，係出街啊嘛， 嚇得啦得啦， 咁咧就攞出嚟，我話邊度係啊？你再擺一擺啊，嗰個呢個電話嘅嗰個鐵質啊，邊度影響到咁緊要啫？佢話咁佢死後都話冇嘢啊冇嘢啊，你諗多咗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嗰十分鐘咧，咁我個助手又嚟啦，咁啊就佢係咁跟住我。咁佢一步都唔離開。咁但係嗰日咧係嘅時間應該係三點零四點啦，日即係其實都幾光猛嘅間屋，因為佢係望到海噶嘛。咁事後咧，咁睇完風水佈局啦，咁就隔咗一日，咁我個客就打俾我嘅話，佢話唔好意思啊，對唔住啊師傅，我做乜嘢講啲咁嘅嘢啊？邊有嘢對我唔住啫？不過其實我嗰一日咧，佢話佢都。覺得都相信我是真的有嘢嘅，咁佢亦都揾咗個法科師傅去問過，話真的有嘢。但係點解當時佢即係否認我嘅睇法呢？係因為佢真的相信是有嘢，所以佢唔敢喺間屋裡面講啦。但我自己就百無禁忌嘅，因為我真的很想佢見到嗰個效果啊嘛。咁如果拎咗個羅姦出去門口，搭埋 lift 落到出去大廈出面先，就覺得頭先有嘢個。邊度係啊？你有咩證據啫？咁我就選擇咗喺屋裡面同佢講啦。 即係等佢知係。 係啦。咁其實都幾都幾驚心動魄。 就都可能會嚇親個客嘅喎，真係嚇俏雲來嗰下。會唔會得罪咗個客咧？哇！佢嚟睇風水，話我屋企有鬼咁樣。 唔係嗰度寫字樓嘅， 唔係嗰個唔係寫字樓嘅， 唔係寫字樓， 住宅嚟嘅。 係住宅嚟嘅。 住宅嚟嘅。咁其實嗰度咧就事後咧睇翻咧係有個藏屍案嘅花槽藏屍案喺佢上下下附近幾層嘅啫。 哦，咁我知啦。 大家知道俾我邊度啦？ 花家姐實知啦，我哋呢個奇案。 奇案迷一定會知道啊。銅鑼灣 ，OK。哇，咁但係你呢件事係幾耐之前幫佢睇風水？ 兩個月之內。 哇！ 即係冇幾耐之前啦， 冇幾耐之前。 不過呢單案都好耐啦，耐得好緊要嘅。 佢係未搬入去嘅喎，其實 上個世紀啦已經係。 佢未搬入去。 佢未搬入去。 啊， 啱啱買嘅啫。 咁樣點解決呢個問題呢？諗人哋買咗層樓，咁樣又人你冇可能叫人唔要㗎，係咪先？而家你知香港地買樓咁艱難， 係啊，所以我就係同佢報咗個局，同佢講嗱，即係我將嗰個氣場調旺翻，咁就唔會喺你間屋度逗留啦。 係。 咁其實點解會有嗰個情況呢？嗰、個有陰靈喺度呢，係因為咧嗰棟大廈啦，即係我都唔想改講個名，因為佢下面有啲地鋪啊，有啲地鋪啊，好多 收曬收曬㗎啦。 很多雕空的地方， 但 是 那里是直情是死场来的， 是的， 是 的，那变成有一些位置是可以积聚一些阴气， 嗯， 那我们那个风水理论是一物一太极， 嗯， 啊，即是一个物件， 是， 啊，无论你一个物件无论你切开多少解， 是， 那其实都是一个独立的物件来看的嘛， 是啊，对， 只要一个地方是有那些东西的，其实那些东西是可以自由在大厦里面游走， 是， 但如果你自己的单位是旺的呢，咁佢就唔會去你嗰個單位度停留咯。 即係我舉個例子，即係話咧，啊，你嗰棟大廈裏邊有老鼠， 係啦， 係，咁個老鼠應該喺棟大廈度周圍走啦。但係因為老鼠佢都要揾嘢食噶嘛，佢就會揀一啲咧，即係叫冇咁企理污糟啲啊，定係周啲嘢食擺到周圍都係嗰啲屋入去啦。如果你間屋保持得整潔嘅，咁，樣其實只老鼠佢都唔會走入嚟。啊，即係差唔多原理啦， 係就係咁嘅道理啦。 啊，即係你又整旺間屋去，就其實咧用翻落頭先老鼠嘅道理啦，我整乾淨間屋去。 係啊，係啦， 即係咁樣就可能會大家會容易去理解。 啊，甚至乎又擺咗啲叫做滅蟲藥啦。 係啊，冇錯 啦， 即係嚇嚇啲老鼠啦，唔該啦入嚟啦咁樣。 係啦， 係嚇。喂，咁樣呢類型咁樣嘅大廈咧，你都係第一次接觸定係之前有？接觸過咧，因為呢個 case 比較特別啲，因為頭先你講樓下成個牆咧，大家知道噶啦，個牆已經要叫雕空咗好多年啦， 你可唔可以講多次？我記得你好似曾經講過，點解呢個牆咧咁差嘅風水？因為其實喺佢附近冇幾遠，有另一個牆噶嘛，咁佢唔係爭好遠嘅啫喎個位置，但係嗰，那個即係熱鬧嘅情況又爭好遠。 第一咧，佢係兼盤嘅，即係接近空亡線嘅，咁嗱呢個係一其中一個條件啦。但係咧佢成條街啊，即係你即係香港地啦，地少啊嘛，即係唔係打橫就打洞噶啦。咁，其實成條街都個坐向噶喎，咁唔係好多間屋同一條街都有機會啦。咁，但係我哋風水又睇翻元運嘅，睇翻佢幾時起嘅。究竟你係 七運定八運啦？ 係啦係啦，有時間性喺度，唔係淨係講地點，係地點加埋時間配合啦。再者就講緊太多雕空嘅鋪頭。咁佢係雕空咗好耐嘅，即係以年計啊。咁啊積聚咗好多陰氣，咁，令到有一個棲身之所，俾嗰啲陰靈停喺度咯。咁，如果有啲地方係陽氣好充足嘅，就算佢冇擺風水，人來人往，即係好多人出出入入嘅，又全部都好擠擠一堂啦，咁，就絕對就減少咗呢個機會停留啦。 係 嚇，咁，我講開就咧，我就諗翻起啊，有一單咧就早啲嘅，我諗都幾年前。咁有間屋咧又係喺銅鑼灣一帶。 係 咁咧就山腰啦，好大間嘅apartment 啦，3000呎。3000呎是一些很舊式的豪宅的，很大間。咁但是就剩下咧就係，是一個老人家阿爸爸同埋咧阿女同埋一個工人喺度住嘅啫。咁，呢個就問題有人人少屋大，人少屋大， 人氣不足， 人氣不足啦。咁佢真係好驚嘅喎，真係一講嗰啲嘢，佢有個神位喺度嘅，個神位咧又係喺安喺一啲好隱蔽嘅地方，因為佢好大間屋，係工人房隔離，就係，有間房獨立嘅，獨立房係一個我嚟拜神嘅。咁嗰度係又係陽光入唔到去啦，陽光入唔到去啦。咁佢真係話好猛嘅，但係佢屋裏面唔敢講，就即係嗰個人有啲好似好精神緊張，師傅唔好咁大聲啊，唔好咁大聲講啊，咁樣嗰只嚟嘅。咁亦都係啦，因為其實嗰度咧嘅氣場咧就係第一。有一個陰氣重的宮位，因為我哋九粒星咧就分布咧，有啲星係陽星，有啲屬陰星，例如二七九呢啲咧屬陰嘅星就聚埋一個宮位，咁佢就係有機會積聚咗個陰氣度啦。而嗰個宮位仲要係黑掹掹冇太陽到，咁就好危險啦。 攞嚟擺神位啊？ 攞嚟擺神 位啊？擺神位都好啊，但係我諗神位都因為冇陽光啊，唔夠旺啊。 係 神係屬火，陽氣啊嘛。咁但係一個好昏暗嘅空間裏面冇窗， 啊，又冇陽光，只得一支紅色嘅燈，唔夠力啊！ 佢係有幾大到啊？嗰間房？ 嗰間房啊，嗱，有幾大啊？我諗我又唔敢講好大，五十尺至一百尺其實好大咯。總之就係可以入到十個人到啦。係 啊，佢又得意喎。通常神位好少會咁樣，即係嗱，我自己見過咧，就話咧神位一般都係擺喺一啲咧，即係開陽嘅位，例如對門或者對窗啦，啊，令到佢盡量可以開陽啦。啊，如果你係一間房要嚟咁樣擺咧，我見過有人做嘅。佢例如咧要做一啲修行房。佢會咁樣做法，但係如果將個神位塞咗喺間房裏邊咧，就古怪啲。 但係你而家講緊佢係嗰間房係專係擺個神位啊，定係還是佢本身有擺其他嘢，只不過擺埋個神位喺度？ 其實就唔係話好別緻嘅一間拜神房嚟嘅，咁個神位咧都幾大下嘅。咁另外咧有少少雜物啦，咁雜物係唔應該擺喺神位隔離咁多嘅。咁，但係你頭先講過三千尺喎，佢咁佢點解要擺出廳啫？ 係咯。 點解唔擺出廳？ 點解要擺出廳？咁多位咁咪攞間房擺個， 即係因為個空間太多， 太大啊！ 咁但係佢又塞埋啲雜物落去都問， 少少啦嚇。 咁樣既然有三千尺，何必又塞埋啲雜物落去咧？ 嗰啲雜物都整齊嘅，總之係擺咗啲嘢，因為嗰間屋咧好多嗰啲古董啊，好多嗰啲藝術品嘅，擺到周圍都係。 有啲人屋好大，但係都係好多雜物嘅。其實亦都係因為佢 間 空間太多，佢咪不斷咁買嘢翻嚟啦。就算你唔好話我哋空間細啊，都係咁狂買嘢，好多人。咁但係佢主要係因為佢第一佢唔係好重視個神位啦，第二係唔識咯，即係好似我咁樣，我係即係又係呢啲人嚟嘅。我試過咧叫人哋嚟幫我搞一搞神位，其實我搞咗半年咧，我個神主牌咧係就咁擺咗地下。跟住咧， 你个系祖先神主牌啊？ 哦，咪就咁嗰啲咩门口土地？ 哦，嗰个 咁冇问题， 冇问题，因为嗰个土地系摆地下嘅。 唔系啊，我就咁个牌就咁搭咗喺地下嘅。 即系你即系瞓低嘅。 系啊，咁系完全冇理过佢，摆埋一边。 都好过多过仆喺度嘅， 咪仲系仆喺度咯。 唔系你系仰天啊嘛，而家啲 唔系啊，仆喺度噶， 啲 指向啊。个师傅嚟到嘅时候，佢话你唔系啊，你咁样摆嘅，话我系，唔好意思啊，拎翻出嚟。 咪当佢未安啫， 系啦， 未安土地， 系即系冇呢个 concept， 觉得啊要尊重呢个神主牌啊咁样咯。 系 吓，我知错啦。 唔系，其实好多人都系咁样嘅，即系咧。我成日同人講話，你一係就唔好做，即係我唔 做啲唔做啲， 我唔 信啲唔信啲， 我屋企乜嘢都唔擺嘅，我即係寧願你咁樣咯。啊，好過我又要擺，但係又做唔足咁。 我咪呢啲人咯， 係睇得出啦。你知唔知啊？花家姐叫我仔一開張啊，我俾咗個靚日子佢，佢話唔好，我要邊日咁樣啊？我嗰日冇咁好喎。吓唔得唔得，一定要嗰日咁啊！得咁啊，嗰日都 OK 嘅，嗰日唔系差啦咁样。 系 即系佢又要我砸， 最紧要就唔差啦，差一比空。 砸咗俾佢，佢又话 都做。 但系其实我心里面已经有个日子。 佢已经心里面有日子啊！咁我唯有喺嗰个日子里面拣个最好嘅时间去做呢样嘢。 我点解唔信呢啲嘢咧？因为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咧，即系佢哋以前结婚嘅时候咧，又砸咗又剩啊。最后咪又离婚， 唔系佢就扎得唔好咯。 咪又系揾师傅嚟扎呀，咪又系啦。 师傅都有高低噶嘛，你好似阿龙哥呢啲师傅唔同噶嘛。 啊，揾错师傅可能。 揾错师傅啊，一人揾到啊嘛。 系咪啊？咁我成日觉得咁有心咪得咯。 系 咪嘅咩？ 个结婚嚟讲咧，扎日咧其实系一个好开始嘅啫，喺我角度。哇！如果扎个日咧，就保证唔离婚咁就好咯。啊，又唔使睇风水。 其实冇保证嘅呢个世界。邊算有保證？離婚都係一個緣分嚟㗎嘛。 係啊係啊 係啊，即係唔係結婚係緣分，離婚都係一個緣分。 因為離婚仲好過結婚，所以咧其實都係 離婚好過結婚啊！呢個鄭勤龍講㗎，不代表本台立場。 唔係啊，好多國家係離婚擺酒嘅，我見過日本有人做，係啦，美國都有人做㗎。 離婚擺酒 啊？係開 party 咯，擺酒咯。同人宣布我哋两个离婚啦，由今日开始离婚啦， 我哋而家系 available 啦。 离婚都要择日噶，而家啊，古时就冇呢样嘢嘅。 系啊， 古时嚟讲就唔应该系即系好流行呢样嘢啦，系嘛？ 你唔好同我讲有人揾你择日喎， 你知唔知而家系好兴离婚要择日噶？因为咧，尤其是国内嗰啲咧， 惊无端端复合。 唔係啊，即係佢哋咧離婚咧分家產好多嘢嘅，其實你打官司啊好多嘢㗎，你離婚順唔順利好重要啊，係啊，咪咧身家都冇得大 咗。 即係你話近年嚇多咗呢啲生意啊？ 係啊，係我哋研究緊呢啲嘢㗎，係有 demand 㗎，有 係國內嘅朋友多啲 係香港都會㗎，即係國內更加啦，國內係有套戲好搞笑嘅 啊、可唔可以得名嘅？ 得 得，我哋呢度得嘅， 叫做分手專家，好似係專幫人分手，幫人離婚。 我聽過，聽過， 就係擲日。 咁唔係擲日，佢係講緊原來係喂，即係開始一段感情，其實對佢哋嗰啲有成就嘅男性咧，已經冇難度、嗯、啊，而係 結束嗰度難， 結束嗰度難啊。 點樣講咧？講出嚟又唔好 hurt 對方，唔好搞對方又話要生要死咁。 其實對方可能想你講好耐，佢自己又唔知點開口，終於有一個人開咗口啦，係大家了咗件心事。啊、有的，我都見過有些這樣的朋友的、 啊、估不到會多了這些這樣生意、啊、現 在 真是悲哀， 他們那些有錢人是牽涉到金錢的嘛、 oh, okay. 啊、即分手 時我想他們可能結婚的時候沒有錢，即可能呢兩個呢即結了婚一段時間才有錢，才會有些問題，因為現在知道呢城中有些富豪去娶老婆已經是這樣的，是做了合約先的，因為怕分錢養費嘛、啊、說到明、嗯、第二天有一天我跟你離婚，你最多可以拿到多少東西，即是講到明咁咧，就唔使分赡养费，唔使争家产。 约法三章不嬲噶啦，呢、這个就咁。但头先你讲咧，你话嗰间大屋咧、嗯，后屘有冇后着噶？即系有冇话？ 有啊，因为其实佢自己系生咗子宫瘤， 系 啊，又唔知咩病咁样啦吓。咁佢又怀疑系有啲阴灵令到佢咁、嗯，又话有除咗阴灵之外咧，佢又怀疑俾人攞咗降头。 哇，咁好闊喎、啊、件事，我哋好難去揾到嗰個真空出嚟。 係啦，係啦。 究竟真係健康有問題啊？ 落降頭。 風水有問題啊？有鬼啊？定係呢一個落降頭？ 點解會聯想到呢啲降頭嘅問題咧？ 總之佢覺得嗱嗰、那個地方好唔舒服啊，好似有嘢搞啊，咁、佢就開始就會諗多咗啊，會唔會係有人落降？因為嗰個三千尺又係啦。有錢人、嗯、有錢人係好多一啲問題，咁、當然佢唔方便講啦，係、嘛？ 好多仇家可能 會唔會係又係爭家產我都唔知噶嘛呢啲嘢係咪啊？咁、之前新聞都有講噶啦，即係你爭家產咁，你就又揾嗰啲法師去鬥法啊，嗯、搞到好複雜噶嘛。 佢聽得太多，覺得會發生喺自己身上 啦。係、啦，咁後屘都係睇風水啦。咁我淨係專呢科嘅啫嘛，啊咁咪睇風水咁樣。咁睇完之後咧，就唔知點樣養咗順利嘅。咁佢話係冇冇做手術，乜都冇，無啦啦又唔見咗。呢個係經常性發生嘅。經常性發生的、那個樓不見了、我解釋給人聽就話咧，這個世界咧好多種病、你有中醫啦，有西醫啦，有藏醫啦、有風水醫啦、心理病有心理醫啦， 係 乜都有嘅。咁睇下你究竟咩病就用咩方法醫。咁、當然不是話睇完風水就不用看醫生，不用去 食藥， 唔使開刀，唔係。不有些病咧好得意嘅。當然他找我之前一定是會看過醫生先、當他找、什麼醫生看過都搞不定咁啱啦，真係可能行運醫生啊， 醫病未， 醫病未啦，咁我哋自己都要自己行運，我哋才可以俾到運氣人哋噶。咁、一看搞完冇咗件事，因為可能是風水病，風水病就風水醫。 風水病，但你幫他醫的時候，你係已經係判定了他是風水的影響，係咪咁？定係還是撞下先咁樣咧？ 咁其實我哋都講緊氣運高低啊嘛。如果佢氣運低嘅，有好多嘢。嗱、氣運唔好叫行衰運。行衰運有啲咩嘢會發生咧？講唔埋啊嘛。你可以行到跌親，你可以係生意咧就識就俾人呃啊。可能咧你可能識咗個唔好嘅伴侶啊，之後咧又搞到好麻煩，好多事情會發生，可能會有車禍，乜都會有啊嘛。咁我哋覺得就係話氣運唔好，好多嘢係。consequence 咁樣接踵而嚟噶嘛，行路即係叫做行衰運就有條路噶嘛，係咪？ 行開衰運就有條路 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嘅角度嚟講，呢度可能可以改善，點樣同你佈一個局去增強能量，係咪？咁搞完之後啦，咁咪好咗。即係道理就好似中醫咁啫嘛，其實佢講唔到咩原因嘅話，你可能太過濕、太過燥，腎虛啊點點。咁腎虛都有呢個原因，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反應嘅，係嘛？咁可能佢個客人其中一個反應都唔一定係嗰個原因噶嘛。咁我哋都係好似中醫咁，你總之就調理個身體健康，健康就百病不侵，就咁道理啫。 係，即係可能話唔定到最後發現，咦，原來真係俾人落降頭喎。 係啊，咁呢啲幫唔到佢啦。 所以咧，以前啲人咧，頭先我開場嗰時咪講開五術嘅，就係以前古代啲人點解學曬五樣嘢咧？就係佢可以揾到一啲關係嘅位出嚟嘅，就係例如就係佢本身都係識醫嘅，佢識醫咁計咧，佢就知道你 你個位置究竟喂真係你有病啊，定係撞邪啊？因為佢五術識識曬啊嘛。咁啊，同埋就係、是、其實人有陣時好多嘢運氣都係同你身體嘅毛病出嚟有關啊嘛。啊，你本身有毛病，你咁啊運氣都係差啦。啊，相輔相成呢啲。 係啊， 係啊。 咁啊，後屘改善咗佢嘅風水就好翻曬。 係咯，係啦，係啦。好多都係咁樣嘅改風水，即係等講翻頭先佢第一個 case 就係、是。銅鑼灣嗰條街咧、其實而家咧開始已經好旺嘅嗰條街、因為有間廿四小時嘅拉麵喺度開咗啊嘛，咁、條街開始旺啦，咁樣其實對嗰個單位咧，其實都可能有幫助、不過最緊要又樓下嘅商場開翻先啦。 係啦，係啦。 咁但係佢個商場係死局嚟嘅喎，係咪啊？即係佢都係，因為你如果你唔揾人去大搞，咁佢都係咁噶啦。 聽講就係話係嗰個業主就唔肯減價，唔肯租俾人嘅。 係，但係阿袁業主已經過咗身啦，喺年頭嗰時候過咗身咁樣，佢啲仔女應該，我覺得我有傳聞聽到都會話會執一執個場再嚟過噶啦。 哦，我又聽到係因為有仔女啊嘛，即係又係要傾妥傾妥先至可以去搞嗰啲。 即係大家未人攞到一個共識點啦。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啊。 咁啊，你平時去睇風水嘅時候咧，仲有啲咩古仔話俾你聽？譬如話有冇啲係同靈異即係有啲關聯咧，令到你即係可能又想講俾個客聽，又驚佢即係諗埋一邊咁樣咧。 啊，最近咧就 啲故事 咧。我去超級市場買餸啦，啱啱撞到個舊朋友啊，佢拍我啦，咁啊同我講就話喂，最近發生咗單嘢啊，佢話想問你意見得唔得？我話梗係得啦，咪講嚟聽下先啦，睇點樣可以幫到你啊嘛。咁佢就話咧，就近期咧就成日咧喺夜晚嘅時候，當佢想瞓覺咧，咁啊就見到佢張牀對面嗰埲牆咧就有一啲影喺度喐咗去。咁係咩嚟嘅咧？佢見到咧一個狗骨嘅，即係一嚿狗仔，不過冇曬肉嘅，得翻啲骷髏骨，咁啊行嚟行去。 係。 咁另外咧有啲煤炭屎鬼咧，咁咧就周圍走，即係重要咧。 煤炭屎鬼喺度停一停你先啦。煤炭屎鬼其實係咩嘢咧？ 聽未聽過？ 係咯，人哋覺得其實係咪真係一粒煤炭屎？ 好特別啊！ 卡通片，因為我知道咧喺龍貓好似龍貓已經有呢樣嘢噶嘛。 係啦，就係。我聽佢咁講就係龍貓嘅煤炭屎， 真 係 龍貓裏面嗰個煤炭屎 咩嚟 㗎？你又睇龍貓你就知㗎啦， 冇睇龍貓啊， 一個圓形嘅黑點，咁啊有眼啦，咁同埋咧佢係有啲即係叫做凹凸不平咁樣，有啲毛啊定係尖尖咁樣啦。 好核突！咁但係你個 friend 係呢個 friend 係本身太中意睇啲龍貓。所以就 唔係阿龍哥揾到個原因啦，佢就話： 我冇問佢係咪中意睇龍貓啦，但係佢咁形容我 get 到，因為都嗰個年齡層嚟嘅，我有睇過嗰個卡通片嘅，我一嘢就知道哦，煤炭屎鬼咁樣，咁知道點咧？咁佢話：哎呀，嗰啲煤炭屎鬼好得意喎！佢話唔係個樣得意啊，係因為咧，當佢擰住面一俾佢知道有人望到嗰啲煤炭屎鬼咧，啲煤炭屎鬼就自己識匿埋。 係 啊。咁就佢話唔單止喎，仲要瞓到咁上下咧，就有嘢搏佢，搏佢個頭，搞佢，搞到瞓唔到。佢懷疑係煤炭屎鬼做嘅啊！ 但係聽到呢度，你會唔會懷疑佢精神有問題先？ 係咯， 唔會嘅，因為都識咗一段時間，咁咧佢又唔係一啲 神怪人 啊，唔係神怪人嚟嘅，同埋佢都係有咁上年紀噶啦，即係應該係四字到五字噶啦，即係幾成熟下嘅女性嚟嘅，咁樣啊，咁我覺得佢講嘅嘢一定唔係玩我先啦嚇，咁佢即係咁大個人，我都信得過佢啊，咁我就好耐心去聽啦，咁我就覺得咁你屋企附近有啲咩原因會做到咁咧？究竟你外面有冇動土啊？諸如此類啊，咁佢有啊，就係有動土啦。咁就係喺佢個窗望到有洞土，啊大型洞土，因為我哋風水角度咧，一洞土咧就凍咗個氣場。因為啲氣咧本來咧就喺地下慢慢咁就向你方位屋企方位度前進嘅，咁突然間有個窿喎，咁咪跌咗個窿，之後彈起咗，嗰個氣場就唔得harmony 啦，咁係會影響咗嗰個宮位嘅飛升嘅能量、那個氣場啦，咁呢個一個其一咯。咁之後問佢，咁另外仲有啲咩事發生啊？咁問下。因為佢又唔識得表達啊，佢淨係好focus 係講俾我聽，佢見到嗰啲嘢搞佢，佢有幾咁驚嘅。咁我就要揾原因，要慢慢問啦，要識得問啦。咁你自己有冇養寵物㗎？咁啊，佢有啊，佢話就之前養咗隻狗啦，咁都十幾歲㗎啦，咁就最近咧就得到呢個病，就好似係唔知咩病啦，咁就走咗啦。咁佢咧 就凌晨四點鐘就喺唔知邊一度就火化咗。 嗯。 啊，咁我話依個時間會唔會有影響呢？咁我又 check 下啦。咁之後我話：咁你點樣處置啊？而家嗰個遺體擺咗喺邊啊？咁佢話就擺咗喺香港仔公園其中一棵樹下面。 嚇、嗯！即係自己掘嚟吧？咁樣都 靜雞雞係啊，靜雞雞。咁、哦、我咦？咁你點認得啊？佢話做咗個記號，就認得嗰個位㗎啦。咁、嗯、樣個棵樹又唔係自己身種嘅，係、嗯、一路都有喺度㗎啦。咁啊就擺咗下面。咁我心諗啦，咦，其實喺我哋陰宅嚟講咧，有其中一樣係犯煞，就係咧老樹穿棺啊嘛。 係啊， 因為嗰啲遺體咧就唔中意咧有啲大樹咧啲根部找住佢。 係啲根啊，啲嗰啲力量好犀利噶嘛，可以真係穿過棺啊嘛。 係啦，咁好多情況都係有人講翻就話，譬如啲後人啊個頭唔舒服，又或者佢身體上有啲乜嘢問題咧。就原來正正就係因為嗰個樹根找住佢邊一度，例如找住只腳嘅，咁可能行動唔方便啦、啊，找住個頭啊，就成日都頭痛啦、啊， 頭痛。 啊，如果吉到心臟，咁就即係可能會有生命危險添啦。咁、但係狗仔嘅嗰樣嘢咧，個遺體咧同主人有冇關係咧？咁我冇研究，因為我哋陰宅嚟講都相信咧，係你嘅祖先同你係有一個叫做 DNA 嘅一個聯繫啦，係、嘛？咁啊，當然啦，火化就話冇 DNA 就驗唔到噶啦。咁就狗仔同佢咩聯繫咧？究竟感情嘅一個瓜葛會唔會令到佢嘅能量會同你有個 connection， 令到佢報夢又好，或者佢千方百計翻嚟話俾你聽佢唔舒服。所以佢又現身喺夢場度走嚟走去，得翻棚骨，好似城堡又冇三隻咁樣，令你去反思，睇一睇翻個地方會唔會有問題，或者揾啲專業人士俾啲意見佢咧，咁講埋啊嘛。 咁同個煤炭屎鬼有咩關係？ 係啦，咁煤炭屎鬼咩關係咧？咁後屘就 個關係，不如我哋一陣間先翻嚟再講。 係咯，我哋諗一諗先，思索下先。 radio99.tv 呢个英文字同埋两个数目字。啊、radio 大家知系收音机咁解啱先 ，TV 就即系电视啦。嗱，好明显呢个节目就叫做系有声有画面嘅花家姐节目啦。嗱，大家唔睇，咁呢只唔好我场啫，我集集睇噶，唔睇冇计倾咯。 恭喜花家姐开台成功，顺利。 各位奇案迷系咪等咗好耐咧？六一三之后。东头湾道九十九号再次回归啦 ，Season Two 嚟啦！由逢星期二同埋星期四晚十点半，记得黐住呢个 www.radio99.tv 捧下花姐场。 好啦，恭喜晒，恭喜晒啊，花家姐啊，大展宏图，长做长有。 恭喜花家姐，终于有自己嘅地头啦！好高兴你可以再开呢个东头湾道99号嘅 Season 2。我头先嚟呢个 studio 嘅时候，喺楼下咧经过一间烧腊店，突然间咧就谂起你嗰啲肢解案。希望之后可以继续听你讲肢解案同埋其他大大小小嘅东头湾道99号嘅奇案。 Radio 99，人同狗狗都想睇嘅节目，狗狗都想俾钱睇嘅节目。 大家好啊！今日系花家姐嘅网台 radio99.tv 嘅正式开张嘅日子啊！咁啊，我哋就从此网台咧又多咗一个非常好嘅节目可以听啦！唔单止添，唔系一个，系三个吓，一至日日日都有十点半，大家坐定听直播啦！听唔到直播唔紧要，俾钱重温都 OK 嘅。 地府游记，据称有一位居士，佢拥有通灵嘅能力，而且佢仲去过阴曹地府度游览过，并且详细咁样 记录了人死了之后进入阴间的过程。根据这位居士所称，亡人去到阴间必须要经过13个站。那他所描述的13个站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跟这位居士去走一趟，先由第一站开始。这个地方就是土地庙，每一个地区都有一间土地庙。居士说他所见的土地庙感觉就好像电视机里面的衙门一样，古色古香，中间还有一张红色的案台，台上面有一本本地的户籍册，记载着本地的山川河流、人口畜生、人员多少等等。正所谓一方水土就养一方人，一方土地就保一方人。一个灵魂的出生和死亡都必须要经过土地庙。土地虽然职位是低啲，但是没有人够胆冲撞它，它更加是天下各堂口和神界之间的一个沟通重要使者。当有人阳寿已尽，阴兵就会带着这个勾魂牌和这个批票，压住亡魂去到土地庙那里通关。土地公公就会打开本地的户籍册进行这个核实。如果这个亡人是本地人士，又确实到他寿终正寝的话，土地公公就会在批票上面给一个土地公公的大印，就通往阴间的了。在土地公公神案的两边有两个通道，一个就是通往西天极乐世界的光明大道，另一个就是前往阴曹地府的黄泉路，一个关口光明万丈，另外一个关口漆黑无比。阴兵压住鬼魂，化作阴风踏上黄泉路啦。 好啦，回到第三节的黑超云内啦。咁咧就头先我哋讲到啲煤炭屎鬼啊，我名几 Q 咁样嘅鬼啊。 系。 咁样就，但系好似阿龙哥你揾到个因由喺边度嚟啊？ 啊，個因由咧就有幅相嘅，就係、是、個朋友俾我睇啦。咁、我一睇就覺得，應該同呢個有關，係因為原來咧，我問佢會唔會有啲嘢壓住你張牀啊？你盞燈係點？因為我一諗就諗到呢樣嘢。佢見到影啊嘛。咁另外咧，經常性會見到陰靈啊，懷疑撞鬼咧，就同鏡有關嘅。 係。 咁誰不知咧，佢 send 幅相俾我咧，我就即刻覺得啊，好震驚。應該同呢個有關啊！咁就係、原來佢張牀上面咧就有盞燈壓住張牀，喺風水角度已經係唔好啦。另外咧，佢嗰盞燈咧係首先係一面鏡嚟嘅，而鏡咧下面咧就掉咗好多好多圓形嘅女疑似嘅水晶嘅物體。 即係而家你幅圖見到呢個啦， 係啦， 疑似水晶， 係啦，啊咁唔知係玻璃定係咩構造啦。咁嗱，我諗啦。佢喺蹦牆見到嗰啲煤炭屎鬼就圓形噶啦，咁而家見到啲水晶嗰樣嘢咧都係圓形嘅。咁如果佢間房係冇光線透入嚟嘅，咁就唔會見到影啊嘛。咁當然佢見到嗰啲嘅時候係冇開燈啦。咁我相信係佢外面咧係好光猛、好熱鬧，可能有啲車行過啊，射到啲燈入去間屋度啦。咁經過佢塊鏡，嗰塊鏡嘅反應。然後咧就因為個水晶嗰個圓形咧就又阻擋咗啲光線，咁咪有好多嘅好似煤炭屎鬼嘅東西喺度喐嚟喐去，會識得走啦。 咪即係個形狀俾人感覺似煤炭屎鬼，就因為咧就係嗰個鏡將嗰個水晶嘅影就反射咗落啲牆嗰度。大家如果有屋企有水晶燈咧，你就可以都理解到。尤其是如果你的水晶燈嗰啲吊落嗰啲水晶咧係茶色嗰啲咧，你更加容易咧感受得到嗰種效果，就係、是、你望下埲牆咧，就好似有啲一點點嘅嘢喺度喐下喐下咁。 其實呢個好明顯咧，就係佢將佢自己睇咗嗰套卡通嗰個影像、就入咗腦，然之後佢又覺得呢個世界上真係有呢樣嘢。但我唯一一樣，我覺得就係你呢位朋友可能未至於話精神有咩即係。 大問題嘅，但係我覺得佢一定係好虛怯咯個人。 嗯，因為最近佢嘅愛犬啊就離世啦，咁，所以就加加埋埋就有呢啲咁嘅係 咯 現象出現。 佢係相信呢樣嘢係真啊嘛，同埋係嗰度嗰度恐怖啊嘛。 喂，同埋一樣嘢就係咧，就算你講煤炭屎鬼咧，只不過係我哋一個譯名嚟啫，因為正式嚟講咧，我哋應該係叫做煤炭屎精靈嘅嚇。咁，因為譯名你出嚟煤炭屎鬼啫，其實佢唔係一隻鬼嚟嘅嚇。咁呢啲所謂精靈咧，其實可以係，因為其實每一種嘢，例如一棵樹，一棵花 樹精， 佢都可以有啲精靈咧。 白菜都有精啊， 白菜都有嘅精靈啊，係寄咗喺裏邊噶嘛。咁其實當年呢套卡通片咧，就利用呢一個 concept 咧，就發明咗呢一樣好 cute 嘅煤炭屎鬼出嚟。 不過呢個朋友咧，嗱，你呢種咁嘅水晶燈咧，一般只係擺喺個廳度噶嘛，即係堂皇啲嘅咁樣啦。佢真係好少人係。擺一種咁嘅燈喺自己嘅睡房嗰度， 少嘅，因為咧其實咧嗰，那個水晶燈係會好影響你嘅睡眠質素，因為你知道喺度喐下喐下嘅時間咧，你瞓喺度，你望住佢，仲要上邊係瞓有一塊鏡啊，已經瞓咗個大煞嚇，嗰，塊鏡照住你張牀咧，只有一個地方先要會有鏡照住張牀喺天花板。就是那些那些叫做別墅啊那些地方呢才會這樣做法的如果你正常人不會把塊鏡整上天花板照著自己 他是不是覺得很浪漫呢其實， 浪漫我想他沒有想過這點 我想起呢以前呢我試過有一間睡房呢就是怎樣的呢你知道那種牆紙呢你貼了天花板貼在上面它日頭吸光夜晚上它是好像滿天的即好像宇宙啊好像宇宙一樣即很多星星啊好像很浪漫那樣那但其實我現在想想可能真的有些影響睡眠質素 會的令到你那個睡眠分了心啦好很簡單一件事你覺得望住啲星星好有夜晚嘅氣氛啊嘛，係啊，咁你 好似喺個星空下面瞓覺。 你注意力落咗去啦，但係你咩情況之先至會喺星空下得瞓覺？ 咩情況下？ 你就係一定喺一個露天嘅地方啦。 露天 係 咁 一個露一個露天嘅地方啊，一個草地有，其實一個唔係一個正宗適合俾你去睡眠嘅地方。 會好冇安全感嘅地方。 一定會嘅，係啊，因為呢個地方本身唔係要嚟俾你瞓覺噶嘛。 即原來都是不太好 的我覺得就簡單一點就是很簡單你覺得星星很漂亮你要看著它嘛你看著它的時候你就不是睡的了你睡著了就看不到它的了如果你想睡眠質素好的時候你就不應該放一些這麼吸引的東西去干 擾自己貪得意嘛有時貪得意嘛 都有的這種貪得意的心 但我是覺得睡得不好的我自己覺得 一定會的 是可能初頭那一下但是很容易醒的咯很容易砸醒咯 有些就不是星的有些有嚿雲咁樣啦我見過啦啲天花紙啊嘛特登連佢有嚿雲其實我都不是很主張人用天花紙咁樣就我覺得我天花板就即係天清地俗啊嘛就我哋用啲淺啲顏色啊就已經好舒服噶啦配合翻個五行啊嘛 咁啊你講到睡房我知道我有個 friend 咧就係成間睡房咧都係黑色的個牆啦，因為佢好中意黑啊，即係咁啊入到間房啊，直頭唔使開燈啊嘛，咁啊就連個牆壁全部都有曬黑色。咁其實喺風水上又如何？ 咁我想問咗你個朋友點樣先？ 咩點啊？ 你覺得佢有乜？你覺得佢有冇咩特別？ 咪成日好似好昏睡睡咁樣個人，好似好似冇乜精神咁咯。係啊， 咁 冇嚟精神咁咯，感覺係。 佢係成間房黑色定係？点样咧？就净系天花板、 天花同墙都系 全部啊。 哦、OK， 总之唔会开灯噶啦。 嗱，咁个问题就系咧，其实咧，你话有冇影响咧？喺中国嘅玄学咧，传统上咧，黑掹掹一定系唔老礼啦，系咪？咁但系咧，其实喺外国咧，好多人都系中意用黑色或者灰色，好深灰色嗰只系咁嘅。 系水色嚟嘅呢个。 系啦，咁喺我角度嚟讲咧，如果佢系零零舍舍有一笪系黑色，而嗰个方位。是可能以黑星、病符星或者一些不吉利的星跟它是有關聯的話那就會有一些問題出現但如果呢你是整間房都是這樣的話那就沒有問題了因為我的角度來說呢就當你全部每個方位都有同一樣東西就等於都是沒有因為已經 break even 了就例如譬如說有些人說 你命格欠木你要木、或者你是欠金你要金是不是咁當然咧，我嗰度嚟講，風水同埋算命咧係兩樣嘢嚟嘅。但如果呢個 concept 嚟講，就話其實有啲人問啦，喂師傅，我道門係木門嚟嘅喎，咁啊啱曬合曬和車啦。但我同佢講就係、是、嗱，因為你每一層都係 木門，又或者你每一個窗都是鋁窗，所以那些五行呢就其實是要撇除了的。那你另外就加一些水種植物，那加強的木器你才得的。 還要連燈都沒有的，你說去、 因為回到家已經是夜晚了嘛。 咁都係啫，冇理由間房唔安燈噶，我又覺得真係比較古怪啲，仲要全部黑色。佢我唔好講風水啦，佢覺得佢嗰個心態方面都會有啲問題。 佢覺得冇問題喎，自己覺得、啊。 即係自己覺得。 自我感覺良好。 係、因為水色咧，一個黑色一個灰色咧屬於水色啦。嚇水咧其實喺五行裏邊咧唔係真係咁好嘅，點解咧？水點解會用咗黑色咧？因為我見唔到底。 哦、okay、 所以見不到底，所以我們要用黑色去代 表、反而不是白色、 水不是白色的、白色是屬於金的、水本身呢它是帶著凶險的、有時候所以在、我們卦象裡面呢，我們如果求到一些呢、跟水有關的卦呢，我們都覺得、都會有些阻滯相對、是啊、所以如果將整間房搞到黑掹掹，而且、除非它的喜神呢，即是它的八字，它的喜神是、用水的、仲可以咁樣講，但係呢樣嘢我又可以講翻轉頭，就係話佢自然喜歡黑色嘅，咁、可能咧呢、這個就係佢嘅喜神本身就係水，佢就不知不覺唔使人睇，佢自己都會做。 哦、 人有得意噶，你中意咩顏色，其實咧你睇翻佢八字原來有關係㗎。係 咩？ 係啦，好似我自己為例啦，我係天生係好中意紅色嘅、但我原來我用神係火的。我後尾我自己睇翻，原來用神， 因為用神係火，所以中意， 所以中意紅色咯。係、 我中意紫色的， 都是屬於 紫紅啊， 係啊，紫紅都是火。 我是很憎嗰啲啡啊、灰啊咁啊，好憎嘅。 係，要今天我呢個灰色啊，你要好憎啦。 咁我不嬲好憎你噶啦。 我看得出，聽眾都知道啊。 咪係咯，聽得出啦。係 啊， 係咯。原來咁樣嘅，但係頭先咧，阿鬼姑王話你有張相咧， 係啊， 想喺個時候即係同我哋， 因為呢張相咧就好配合翻頭先阿龍哥講，就話有你個客有養只狗噶嘛。咁呢個 case 就係咧，我哋有位聽眾咧。佢就好得意嘅就係啱啱過咗呢、這個七月節咧，佢就去呢個化寶啊，就化俾一個仙人，佢屋企啲親人嚟嘅。咁啊親人咧就因病去世，就喺佢化寶期間喺個化寶籠裏又係睇翻呢張相見到啦。喺個化寶嗰個爐裏邊咧，你見到嗱呢團火咧就好似咧一隻狗咁樣企起身咧，即係兩隻腳站地企起身咧就包攬住嗰個化寶啊，即係嗰個衣紙啦。攬住佢嘅，咁樣啊喺呢個 case 上面佢好得意，佢見到呢張相佢好奇怪，究竟係咪巧合咧？火嘅形狀係咪啱啱燒到呢個位置而影到出嚟咧？啊，咁樣佢就話有位師傅，咁啊佢冇開名啦，係有位師傅同佢講嚇，你呢、這、一個燒落去個衣包咧，就俾呢只狗嘅鬼魂咧就搶走咗。咁啊呢位聽眾咧佢就問我啦，可信性高唔高咧？係唔係咧？咁我問咗佢啲問題嘅，我就問你呢位親人生前係咪有養寵物先啊？或者你哋有冇燒過一啲紙扎嘅狗俾佢啊？咁佢話係佢最憎寵物，咁我哋都冇燒過啲紙扎狗俾佢。咁啊， 最憎寵物。 咁我就講到呢一度啦。 最憎寵物，所以寵物咪要搶佢啲嘢咯。 唔係，咁樣其實我都有一個解釋嘅啊。咁樣啊，但師有位師傅同佢講就係話，因為啊。佢燒落去時間就俾呢只狗搶咗，佢而家佢先人收唔到啦咁樣。阿龍哥，你覺得啊，聽呢個師傅講或者聽呢位聽眾所講嘅啊，你聽完之後你會覺得點樣分析呢件事 咧？ 嗱，張相你睇到噶啦，係啦，一隻好似狗形狀咁樣嘅火團就攬住個衣包喺個焚化爐裏邊。 首先咧就我唔係一個專業嘅法科師傅啦，咁我只能夠從咧玄學嘅風水角度嚟睇啦。咁其實我哋風水角度咧，成日都好多時會覺得有啲嘢就係同某啲嘢就好類似，咁叫呼形喝象啦。咁係啱嘅，係好正常嘅。咁但係咧就我讀哲學嗰陣時咧就見過一幅相嘅，好得意嘅。係有啲人覺得係似鴨仔，有啲人似兔仔，覺得。同一幅相，咁其實你見到好多畫家咧，都係攞呢一個咁嘅 gimmick 咧，就係畫咗啲畫咧，啊，你睇到係女人，佢睇到咧就係阿婆，咁你唔知有冇見過啲咁嘅畫？ 有， 唔同嘅意念就生出唔同嘅畫像啦。 係啦，咁所以嚟講咧，我就覺得咧，單憑一幅相咧，究竟嗰 個係咪一隻狗嚟嘅咧？咁就見仁見智啦。 見仁見智啦， 但 係可以話佢係一隻狼都得㗎。 係狼又得啦，咁啊接近啲啦嚇。咁但係我覺得係佢睇到嗰樣嘢咧，係應該係有啲反應喺度嘅。咁要從占卜角度嚟分析咧，就係話你睇到啲乜就係乜現象，現象就話你見到嘅係你隻眼見到嘅就係你嘅嘢嚟㗎嘛。我見到係豬咁。就是另一樣嘢咯，係如果佢係見到係有一隻狗喺度咧，咁我相信啊，咁佢係應該同狗係有啲關聯性咯呢件事。 係係咁我自己有一個分析出嚟嘅，究竟係唔係學嗰位師傅話齋啊嗰只狗搶咗你個衣包咧？嗱我又用翻我自己嗰、那個佛教理念去講一樣嘢，就話咧其實人死咗之後咧。就未必一定會變鬼嘅，佢可能咧可以喺好短時間之內咧就已經去轉世投胎嘅。咁你燒落去嘅衣包基本上係唔會有人收到嘅。係啊，咁咩人會收咗佢咧？但係唔係話代表你唔使燒喎、因為其實呢樣嘢對先人一個尊敬嚟㗎嘛。係嚇，即係一種禮儀啦。係嚇、有冇人收到係另一件事。咁你燒落去嘅時間，其實呢個世界好多遊魂野鬼。你燒唔到俾你親人咧，其實你都積咗福嘅，你一路做緊你一個業嘅，呢、這個業咧就係你幫咗好多唔同嘅遊魂野鬼，呢衣包可能佢哋用得著，所以其實咧唔怕去做呢啲事嘅，即係話就算，佢轉世投胎咗，仲燒乜嘢啫？其實冇所謂嘅，即係等於我哋做一啲蒙山施食大會咧，我哋其實我哋係施俾一啲遊魂野鬼嘅啫嘛，呢啲嘢我哋唔需要指明係俾邊個。好，其實狗都係一個生命嚟噶嘛，其實狗都有遊魂野鬼的嘛，你燒下去冇人要的啊，咁樣佢咪攞咯，佢啱用佢咪攞咯，即係我可以用呢個方面去理解。啊，當然而家我已經撇除曬就話，究竟係咪咁巧個火嘅形狀似只狗先啦？我當呢只真係狗嘅呢個叫做中陰身又好，狗嘅鬼魂都好啦。咁其實佢係可以去攞呢樣嘢，我覺得唔存在於搶咯。 系、 我就唔係好認同話去搶。 我有個咁諗喎，其實咧嗱，就當係假設啦，佢嗰個火咧真係係一隻狗嚟嘅。 係。 而呢只狗咧真係攞咗啲衣包，但其實個問題咧都可以去另一個角度諗咯，會唔會係佢嘅祖先咧喺地府有養狗？如果只狗係幫佢攞咗啲衣包去俾佢嘅祖先咧？ 因為我都有諗過呢個問題嘅，但我就問佢，因為佢話佢呢位先人咧就好憎寵物嘅，好憎寵物嘅，所以我問咗佢啲。 咁可能佢去陰間就唔憎咧， 係啦， 速遞嚟可能 係。同埋我有問佢哋有冇燒過啲指責嘅狗俾佢，如果有燒過俾你先人咧，可能就係好似阿龍哥話齋啦，我養咗只狗啦，而家我叫佢去幫我做嘢，費事自己去啦，翻屋企叫只狗幫佢擔拖鞋啦，好多人都係咁樣噶啦。 不過呢啲咧話燒一啲火嘅時候，燒到啲唔同嘅形狀出嚟，已經聽得太多啲故事。嗰時我都親自有一單嘅，咁就係去做一啲咩儀式啊，我都唔記得咗啦。咁又係喺度即係燒嘢啦嚇。OK， 咁燒完咧，個師傅就話嗱，你睇下啲相。是有一隻馬，上面有一個人在那 裡騎，但似不似先？ 騎住隻馬是似的， 似的， 有很多幅的。跟住他就說你們不知道誰，不知道說我還是說誰，就會跟著就會好好運，就是因為他是一種吉兆。那又怎麼看呢？有沒有聽過這些故事呢？ 這個是他即是覺得那個騎住那樣東西是一個吉兆，是吧？ 是，他有個名字，不知道什麼騎咩騎馬，即係有個 terms 出咗典故出嚟啦， 有個 terms 係啦係啦，又未至於典故嘅，即係總之係一個 terms 講到好似即係好神化咁嘅，就話係一個吉兆咯。 哦，咁我覺得如果佢係覺得嗰樣嘢係吉兆咧，咁係的而且確可能真係有一啲嘢係佢預知到咯。可能會有咁情況出現嘅， 係咁樣都唔出奇，因為點解咧？我又有呢件事又轉翻去風水嚟講啦，因為風水都係講形意態噶嘛，咁我睇個形狀似乜嘢，咁樣你就會可能，例如一樣嘢就係馬場似個聚寶盤，係啦，咁我似個聚寶盤啊嘛，呢個係似啊嘛，咁樣係咪話我對住佢就真係有聚寶盤喺度？唔係噶嘛，只不過因為形態似，咁樣形態似嘅時間就係佢有嗰個寓意喺度。咁如果你話見到佢燒出嚟嗰個形狀似啲乜嘢嘅時間，可能都係一種寓意嚟噶嘛， 即係我諗係有啲似咧西方流行嗰啲叫做咧吸引力法則啊，即係你覺得似乜就係你覺得嗰樣嘢係你自己見到噶嘛，你覺得似噶嘛，咁咪吸引翻嚟咯。 啊，可能你覺得不是一個聚寶盤，你覺得是那些 我覺得 燒衣紙的盤又得， 又得，你覺得是隻鑊又得， 就反映了他人是悲觀就樂觀了。 是啊，是啊，視乎你是即是怎樣去考慮這一樣東西咯。 是啦，啊，其實都是一個預兆來的，就是他覺得那樣是聚寶盤，他當然覺得是有些開心事發生了，他覺得啊，我運氣已經開始變好了，將來應該是更加好，所以他一想就想到一些好的東西回來了。 咁有時你成日見到啲客咧，會同你哋講呢啲咁嘅嘢，即係可能你覺得係完全可以科學解釋，但係佢哋就會穿著咗佢一啲神怪啲嘅部分，咁你可能有時都會幾難去處理，會唔會啊？ 我就都係keep it open 嘅嚇。即係其實係啊，即係阿煲哥講得啱嘅，好多嘢我哋中國真係有呢個呼形喝像噶嘛。 嗯、 但係有陣時咧，如果我講出嚟咧，個客就會問翻我， 嗯、 喂。你覺得似貓，我覺得似狗喎、哦，咁、啊、咁、嗯、我就啞咗噶啦，咁就 係啱嘅，啱、嗯、嘅，即係等於有陣時有啲嘢嗱，好似一嚿石頭咁樣，嗱、啊、喺你間屋前邊，你可以話，哇，成個官印咁樣正正方方，跟住佢可以話俾你聽，唔係我睇到長方似個棺材喎、啊，即係係咪即係可以你唔同角度睇下啊？呢個角度睇真係似棺材，嗰、嗯那個角度睇唔係似個官印。嗯、視乎你真係每一個切入點嗰、那個唔同嘅問題。 不過我哋呼形喝像咧，又唔係亂噏嘅。我哋係經過即係幾千年咧，嗰啲祖師爺係研究咗。 係啊，冇錯啊。 嚟嚟去去都試過幾樣嘢嘅啫，啊象啊、蛇啊、龜啊、 嗯、 文昌啊，即係有根據去講咯。咁、 嗯、 唔、啊、會話似可能似呢個骷髏骨頭咁冇啊，古書冇講過。 嗯啊系、嗯，咁啊讲到呢度咧，我讲个故仔俾你听啦、啊，就真系都可以冚得翻落去嘅。就有一次咧，我喺呢个深井咧就帮人哋睇风水。 嗯， 咁啊睇风水嘅时间咧就嗰间屋其实整体都唔错嘅。 嗯， 但系咧就有一个煞就犯咗，咁其实有得补救呢啲小儿科嚟嘅，系一个叫白虎回头煞。 嗯， 咁样就咁样呢样嘢我哋行内知啦。咁啊，我哋但系我唔想针在喺个煞嗰度啦。咁啊，其实咧就同呢个煞冇关。咁我教咗佢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因为头先嗰个形态就系似一只白虎翻转头嘅样啊嘛。 嗯， 咁我但系睇风水咁嘅，因为嗰个系我都叫做又系朋友又系客啦嗰、那个。咁我同佢睇完之后咁样出楼话，诶、哎，我哋食饭咁样搭 lift 啦，跟住喺度讲开啲风水嘅问题啦。咁啊，住喺隔篱屋嗰位朋友咧就同 lift。就聽到、嗯、聽到之後呢他就問了、哎、先生你懂得看風水的嗎樣我說、我朋友來之後幫他看看、嗯、樣喂我有些事、發生了你可不可以幫到我他不是說風水的原來、 嗯 啊、即其實很多人心目中覺得風水師就是法科師的、 嗯、 他跟他說說他家裡懷疑有鬼、 嗯 跟住咁你知啦，咁我梗係八卦，梗係要聽下啦。幫唔幫到一件事啦？啊，我幫唔到，都係揾第二個人幫佢啊嘛，都可以。咁啊，我聽一聽，其實件事係幾有可疑。 嗯， 就話嗰、那個咧就係一位太太嚟嘅，就中年女性啦，三十零歲啦。 嗯， 就佢有一個小妹妹，就叫做讀幼稚園嘅啊。咁啊，佢間屋咧就一家三口住，就佢發現咧好神奇地咧就係、是。佢梳妝台，即係房嘅梳妝台嗰、那個唇膏同埋嗰個胭脂盒咧，嗰、那個粉盒咧，就經常無故咧喺櫃桶嗰度擺咗上嚟台面。 係， 經常都係。 嗯。 最初第一次就冇理佢。 係。 第二次冇理佢，第三次開始咧就懷疑係咪個女白眼，或者工人手尾唔好，因為有個工人啦、 嗯 啊。或者工人偷嚟用咁樣，跟住佢就梗係問個工人啦、嗯。工人梗係話冇噶嘛，係咪啊？跟住就懷疑是個女白眼啊，咁、 嗯、 又但係都未曾啲，其實佢覺得呢啲係啲好瑣碎嘅事啊，嚇佢冇著心啊，真係走去問個女啦。咁有一朝早咧，佢好神奇地咧，佢起身諗住帶個女去翻學嘅時候咧，佢、嗯、見到個女咧搽咗粉同埋有唇膏， 哇！ 搽埋唇膏， 嗯， 啊、 跟住佢就驚啦，佢好驚， 嗱、 嗯，佢、啊、就即係問個女邊個幫你化妝？那個女話：我冇化妝，化咩妝咁樣？即 夢遊， 完全唔知道啊！有機會夢遊啊，成件事好。跟住完全唔知道，跟住啊，我女梗係唔識驚咧，細路女佢唔識驚噶嘛呢樣嘢。然之後佢就問個工人啦，係咪有工人？即係因為工人同我女同一間房啊。咁佢又問個工人：係咪你幫我女化妝？我工人話冇啊。咁啊，咁我問再問佢啦，女。昨晚有冇出過房門口？ 嗯， 工人就話肯定冇。 嗯 啊、喂，跟住佢話你瞓咗，你知肯定冇。嚇、嗯，跟住唔係，因為佢話我好醒瞓啊，有人出房，佢一定知嘅咁樣。嚇、嗯，咁啊一路一個解釋啦。 嗯， 然之後咧，佢就懷疑個女夢遊。 嗯， 佢懷疑個女夢遊啊，佢就真係裝個女，睇下有冇一啲咁嘅行為發生。嗯、啊，佢有一晚咧，佢真係裝到個女咧，真係走去啊化妝啊，即係真係入咗佢間房。 佢裝閉路電視啊？ 唔係啊，佢入咗間房度。嗯，他自己就炸瞓，佢、 哦、 自己炸瞓，咁、嗯、咧就裝個女，個女真係入咗嚟，就真係攞咗盒粉，攞咗啲唇膏出嚟化妝， 驚 啊！ 咁佢死啦！個女係咪真係夢遊咧？咁即係佢一路都諗夢遊，佢冇諗過有鬼嘅、嗯。最初嗰陣時，然之後佢就第二日就同佢老公講，因為佢老公出咗 trip 嘅、嗯、啊，佢就唔響，即係佢打電話同佢老公講就喂個女咁咁啊，使唔使帶去睇醫生啊？跟住我老公話：，等我翻嚟香港先啦，即係未知咩事、啊、然之後最神奇地咧，佢就叫個工人咧：，喂，你睇緊啲我個女啊！啊，我懷疑夢遊。 嗯。 但係工人咧嗰陣時就仲恐怖，佢同佢講一樣嘢：，太太啊，其實我想同你講好耐㗎啦。我咩事啊？其實呢排咧，我掃地咧，我成日咧唔知道點解咧掃咗好多長頭髮出嚟。 嗯， 工人短头发，个女女短头发，我妈咪短头发，屋企冇人长头发。 但呢样嘢我屋企试过嗰时， 但系一路不停都有啊， 不断有长头发，但我以为喺外面飘入嚟。 系啦，工 人，但系间屋成日都系闩窗。 我工人咧就系咁样同个太太解释，就话我最初以为，因为佢个太太就闹工人，咁、嗯、你而家先同我讲，佢话唔系啊，因为我最初咧谂住咧系啲风吹入嚟嘅，但系觉得风吹唔到咁多入嚟， 系 咧，佢同埋一样嘢就系每一日都有。重要是如果吹得頭髮入嚟，有第二啲嘢都吹埋入嚟啦。唔係淨係長頭髮噶嘛，短頭髮啊、塵啊乜嘢都出。佢話淨係不停掃都係長頭髮。咁樣佢就問佢喺間屋邊個位置掃到啊？成間屋都有啦。跟住我媽咪就驚啦，佢將兩樣嘢咧夾埋一齊嚟諗啊。佢就死啦！我屋企係咪真係有鬼咧？咁樣跟住咧，佢老公翻嚟梗係同老公講啦。咁佢老公都驚啊，但係咧佢哋發現咗之後咧，就冇見個女。再走去自己化妝，但係啲頭髮仍然有喺度啊！跟住就咁啱喺呢部 lift 嗰度，佢就問我呢個問題啊！佢問咗呢個問題嘅時間咧，即係佢將呢件事講咗俾我聽啊！佢講咗俾我聽之後咧，跟住因為其實佢兩夥都叫識啊，但係唔好熟。你知而家鄰里關係㗎啦，唔係好熟嘅啫。咁啊講咗出嚟之後，跟住佢問我幫唔幫到佢咁樣我就介紹咗一個人去幫佢嘅。咁至於後邊個尾而家幫唔幫到咧，我未曾問翻。咁、啊、我下次我問到翻嚟咧，我睇下而家究竟佢情況係點樣。 哇！呢、這個古仔真係勾起我以前咧，一個人喺我喺新蒲崗嘅工廠大廈嘅個大廈頂嗰層住嘅、 嗯， 即係住喺嗰啲好細嘅 studio flat 咁啦。咁、咧就一個人住，頭髮就好似而家咁樣啦嘅長度。但我就係成日每一日咧都見到咧，俾我頭髮係長得多去到肩嘅呢一個位置嘅嘅、長度咯。咁我試過咧，即係好傻咁掹下自己。啲頭髮 對比下， 冇可能最長嗰條都仲爭好遠。 嗯， 因為冇可能嘅，邊度嚟啲頭髮？因為成日閂窗，因為嗰啲工廠大廈附近係好多煙塵嘅嘛，我成日閂窗嘅。咁我唯一諗到一個可能性咧、就是，就係我隔離屋咧，佢有個工人係菲律賓工人嚟嘅，咁佢係長頭髮，咁佢係扎辮嘅，但係佢係好少入嚟嘅，即係佢好間唔中入嚟攞可能借嘢咁樣就行咗去。咁啊，如何可以留到咁多長頭髮喺度咧？咁我初頭嗰幾日我都喺度安慰自己，唔係可能係佢嘅。跟住後屘發覺我，即係而家你叫我諗翻呢件事，我都覺得其實係冇可能，即係冇可能會有咁長嘅頭髮。 唔係，即係有陣時俾風吹入嚟，我覺得係唔出奇嘅。但係唔可能持續性有咁樣，即係吹咁多入嚟。 咁但係女鬼真係會留低啲頭髮喺度嘅咩？ 曾經好多故事有講過呢樣嘢嘅。嗱，點解 留低個實物喺度？ 因為頭髮咧係最難腐化嘅其中一樣嘢嚟嘅。你留意一下。好多千年女絲咧都仲有頭髮喺度嘅，你有冇留意呢樣嘢？ 嚇， 頭髮係相對係難腐化嘅，所以係有一個咁嘅可能性，係絕對唔出奇嘅。 哇！下次會唔會留棚牙喺度嘅？ 會生長添㗎，係 啊， 即係即使係坐喺地下都生長。 好啦，今日多謝曬阿鄭師傅， 阿 鄭勤龍師傅。 系 啊，龙哥， 多谢阿龙哥咧， 我哋做嘉宾，咁下次再上嚟倾下啲风水啊，或者啲灵异嘅故事啊。 系啊，我哋有咩嘢呼吁啊？ 梗系有啦，咁啊呢个节目 咁豐富嚇，又有靈異，有風水，有命理，咁多嘢聽。 係又有個靚仔，我哋請到啲咁靚仔嘅嘉賓上。 係啊，咁啊，即係如果每個月大家只係需要咧付呢個99蚊嚟到睇或者聽咧，係咪好抵咧？咁啊，每逢禮拜六日晚嘅10:30咧。都有我哋陪住你嘅，下次運來嘅，99蚊嘅， 99蚊真係好抵。不過如果你話咧，我想聽多啲嘢嘅，多元化啲嘅，俾多少少，你就可以聽到3個節目噶啦， 一至日係嘛？ 一至日啊，禮拜一至禮拜七係我哋先做到 嘅 啫。 有奇案啦，又有一啲即係世界上古靈精怪事件啦、 傳說啦，乜嘢嗰啲啦。 咁啊，再加埋呢個下次運來嘅一啲靈異嘅故事啊，或者風水命理嘅嘢啦。咁我哋咧就喺12月1日開始啦。咁啊會正式咧就收費，不過大家而家已經可以上我哋嘅網址 www.radio99.tv 嗰度咧，就係咧去登記成為我哋嘅會員啦。咁啊，你就可以自己選擇究竟聽咩節目嘅。咁啊，當然我哋最歡迎嘅大家就係做呢個 3個聽曬 三合一會員， 三合一269蚊， 269蚊，冇錯， 超抵啊！呢、這、一個 係3個月啦嚇， 三個月啦， 唔 係 聽一個月， 好抵啊！三個月裏邊，逢星期一至星期七。都有得聽， 我覺得咧，如果真係 風雨不改， 徹底支持我哋咧，應該一家人裡面咧，譬如你有7個人，你就申請7個 account。 哇！呢啲係好好忠實嘅 fans。 係啊，我哋就會送禮物俾你嘅。跟住，其實嚟緊我都諗住，即係我會再宣布啦。譬如，即係有啲朋友咧，好好啊，咁資助我哋呢一個護花行動啦，咁幫助我哋網台嘅成長啦，或者幫助一啲在囚人士嘅家屬啦。咁如果佢即係譬如佢捐到某一個嘅款項，我覺得應該係會應該回贈一啲嘅小禮物俾佢哋嘅咯。 咩禮物？花家姐香港一個， 係咁再諗啦，或者嚇會唔會係一啲 coupon 啊？咁我哋或者揾下師傅嗰啲又就 好啊， 出禮物啦，我乘機屈佢啊咁樣啦，即係我覺得可以大家即係互相大家係去做好呢件事去咯， 係啊，係嘛，好啊， 好嘛， 咁樣喺 師傅 喺付費之前大家都可以咩？有幾樣嘢要做嘅，就上我哋嘅幾個唔同嘅 Facebook 啦，俾個 like 我哋啦， 係啊， 係啦，我哋一個 Vado99.tv 啦，就東頭灣道99號啦，就黑潮雲內啦。同埋呢一個無底深潭嘅 Facebook， 拉住我哋先，跟住咧就可以參與討論啦。同埋咧登記做會員嘅時候咧，就可以入我哋個網站，就揾嗰個會籍計劃，咁你就會明噶啦嚇。其實好易嘅啫，咁都係按圖索契咁啦。如果你唔明咧，因為其實有啲朋友佢唔係好明係點樣搞啊咁樣咧，都會揾我哋嘅。咁我哋都會耐心揾一啲同事咧幫你哋手嘅， 幫你解決技術性嘅問題 啦。係啊，已經揾咗好多義工幫手嘅都 係啊， 係啊。咁有時都要請下佢食飯嘅，所以咧都要大家幫手。咁多啲去支持我哋嘅呢一個節目啦，同埋我哋呢一個台啦嘅發展啦。喺度咧，多謝曬大家支持先。咁啊，聽晚繼續有 無底深談。聽晚好， 唔該曬龍哥。 多謝龍哥，好，拜拜。 拜拜。